在太阳节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胡真一家属、向月家属一行、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梁成龙家属一行、国际主义战士诺维钦科家属一行，14号分别坐飞机和火车到达了平壤。